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们请到的朋友是纺织机的常任理事叶云平。Hello， 理事你好。 Hello。 为什么叫常任理事？因为常常想要叫他来。他每次来都带来了好多很精彩的，我觉得算是大家必须要认识的一些新的或者作品等等的。然后我今天跟叶云平说，因为好像感觉新旧年交替，所以希望他介绍我们一些年度的某些回顾。 没有，而且我真的觉得好快，我才记得好像我们才做完上一年的年度回顾。 对， 我怎么又接到这个任务，又来了？ 对，真的，其实，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其实也有跟云平碰过几次面，但是每次到这个时间点，就会发现说有好多新的作品，是不是我们在这一整年中，其实值得去认识？然后特别是今年，好像真的很多新的音乐出现。 对，尤其是十二月，就是。有在注意台湾音乐市场人都知道，十二月是很恐怖的发片潮。其实每年的十二月都一样，因为现在算是有一点点畸形的现象，因为为了要报去19年的金曲奖的关系，所以很多重要的作品都在十二月发行。那今年应该说去年啦，18年的十二月尤其夸张，有太多太多的重要的片子，所以今天的年度回顾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综合或很整体的年度回顾，所以我就比较投机一点，就是只选了女歌手的部分。 我们现在听看，这是好像是来自日本的团体。 对，虽然说做台湾音乐，但我还是很任性的第一首歌播了这个日本的已经18年没发片的乐团叫 Sugar Play。 先听听看。 听到这个是叶云平今天要播的第一首歌，叫做 Sugar Plum， 可是呢跟本来他今天打算要播的主题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个人的喜好。 对，、嗯、对，只是刚巧也是去年的 Sugar Plum 发了新专辑，那这是因为是实在是一个太意外的动作啦，就是因为他们上一张专辑是2000年了，等于说他们已经18年没有发片、嗯、那这18年来呢，其实他们在2003年有来过台湾的野台开唱做演出，我有去看，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也没有发新专辑，然后感觉上这个名字在心里有点慢慢的这个飞到，因为就没有什么注意了。诶，所以去年看到这名字然后他们又发新唱片，哇，我真的有点惊吓，然后找来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听， 嗯， 所以然后而且他们刚才播这首歌又翻唱了我很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叫做 Ben Wa， 他是Everything But a Girl 的主脑，他在1983年发的个人专辑里面的一首叫做North Marine Drive， 我实在太喜欢原曲跟 Sugar Plum 这个18年翻唱的这个版本，我都超喜欢，所以诶就非常任性的、嗯、虽然今天要做台湾流行音乐回顾主题，但我就是第一首还是硬播了这个。 嗯，很好听，谢谢你放这个音乐给我们听。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乐团，十八年没有发片的。 对， 然后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今年岳云平会我们推荐，就是要介绍我们认识一些重要的一些新的专辑，特别是女性歌手。 应该是说只专注在18年发片的女歌手的上面。那这个女歌手的范围就真的是女歌手，并还不包括所谓的有女生 vocal 的乐团，那些我都没有选，因为其实说实话去年精彩的作品实在还蛮多的，那我就想说那干脆今天就专注在女歌手的这个部分、嗯、这个囊括应该有老中青三代吧。对， 嗯，首先来听到第一位是陈洁仪。 对，这个也是在我个人心里已经蛮久没有想起这个名字了，因为陈洁仪当然是在90年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华语乐坛非常重要的女歌手，她是新加坡人，然后她也被誉为算是新加坡的国宝级的女歌手，她出道也大概二十几年了， 嗯， 她在90年代那些抒情金曲什么心痛啊，喜欢你啊，那个就是你应该现在在 KTV 都还是可以轻易点得到的歌。然后他后来去参与张学友的《雪狼湖》的这些音乐剧的演出，然后大概2000年后就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没有听到他的一些消息。对，然后当然前几年他又去参加了《我是歌手》，诶，我才又想起来说，哇，其实对，以前还存在着这么厉害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很开心在18年又听到他发的新专辑，然后我觉得这种已经有一定资历跟年纪的女歌手做新专辑，然后怎么样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是很关键的事情。那陈洁仪这张新专辑，哎，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听。它就是一种有里面有抒情，有爵士，或者是有一点点 R&B， 一点点 funk， 就是很舒服、很轻松的一个他很悠游自在的去演绎这些歌曲。里面有翻唱，也有新作，那就是一张令人非常舒服的专辑。 嗯，我们就来听陈洁仪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诶，郭富城的名曲。 对对对，他翻唱了郭富城的名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然后我刚有跟岳云平提到说，他里面的弦乐编曲都是来自一位叫冯文甫的编曲家。然后我刚好前阵子我自己也主动找他合作，其实我们都没有碰面，真的都网络。然后他根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是透过我喜欢的唱片去找到编曲，说哦，原来是一位新加坡人。然后就合作了一个短短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确就是超级专业的，就是他对音乐的想象，或者我就说他拿来的

原本我们听到郭富城的版本就是多年前、嗯、那时候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哦，这就是一个小鬼头在呐喊。可是陈洁仪的这版本、嗯、音乐评就说如果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是听不懂的、嗯、 对，因为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比较难领略这样子清淡的、嗯、然后其实每一个配器都不会抢出头的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但是在这么简单跟清淡的编曲中，当然他第一个要展现是陈洁仪那种几十年 vocal 的不孕不火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力，演唱功力。那再其次是那个，因为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很红嘛、 嗯、 然后他那个副歌是朗朗上口，就表示说他有很漂亮的那个副歌的旋律。你怎么样把这个很漂亮的旋律再把它改成一个比较缓慢又清淡，但是又维持那个朗朗上口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重新的演绎，我觉得那就是需要功力。 嗯嗯，所以这个编曲跟钢琴跟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位冯文甫。 对，而且那钢琴真的很好听。 好听。好期待哦。嗯，也许大家也可以去找这一整张专辑来看、嗯、来自陈洁仪今年出版的新的专辑。 嗯、 下面要听到的是是一个歌手，他出的这张也好特别，周蕙。 对，也是另外一个，这个也算是发片应该也好像也快20年了。 嗯， 对，那周蕙也是在90年代就出道，然后其实他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会唱的女歌手，那的确也有一些代表作像约定啊等等，但她始终没有拿过这种比如说包括金曲奖这样子的奖项，是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她其实早些年也出过一些翻唱的专辑，然后都翻唱，的确都翻唱一些国语老歌。然后他在18年又出了应该算是他第三张的翻唱专辑。那我觉得这张翻唱专辑更有意思，就是他都去翻唱那种大概60-70年代的女歌手的老歌，而且他选了10个女歌手，都是那种大家耳熟能详，像什么凤飞飞啊、黄莺莺啊、蔡琴啊，这样子的女歌手的歌，然后重新做翻唱。然后整个编曲制作团队也是把这些老歌都改成一些不同的风格，当然也包括偏向爵士的东西或抒情的东西，然后也有一点点轻快的东西。他甚至这张专辑还找来 Masca 跟他合唱这个今夜不回家等等的、嗯、对。那今天特别想介绍这个偶然这一首，也是我觉得他比较偏爵士一点点的东西，这个一样是展现这种资深女唱将的重新诠释歌曲的功力。 今天叶云平带来女歌手的那个，好，当然他说老中青三道都，但我觉得他今天叶云平一开始给我感觉有点大人的感觉，大人风格的音乐。 对，前面几首大概其实调子都会稍微沉一点。 嗯，不错啊，很适合。哎，老牌节目，开玩笑。我们来听一看这首，周蕙重新翻唱这首歌，你可能也很熟悉，叫做《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是无妨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这个小号实在太厉害了，我听到了 一时语塞。 对，因为他还在演奏，我又不忍，就把他飞到。好，这是周蕙的作品哦，翻唱陈秋霞的《偶然》。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叶云平继续来听他带为我们带来精彩2018年的女性歌手的专辑作品推荐。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的好朋友是叶云平，叶云平是纺织机之友很久的好友，然后 老友， 对，然后每次来我觉得都很开心。然后他，你也说过，你也曾经在大哎。不是大学时候就听过节目，就是说在 小时候， 对，就听过节目。然后现在，觉得成为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来宾朋友。然后，我刚刚说到，就是说今天放的都有点大人口味，所以叶云平也从一个当兵的小伙子现在变成大人味了。我们前面听了陈洁仪跟周蕙都好经典，下面这个女歌手是又出专辑，然后也是让人怀念的声音。 今天前面几首都会是比较资深的所谓女生的唱将型的歌手，所以接下来的也是去年发新片的许茹芸。那许茹芸的这个赫赫的威名应该不用再多做介绍，她在90年代是真的是天后级的，那个销售的唱片的那个张数是太不可思议的。然后她的演唱实力也是一直被大家肯定的，所谓的云式唱腔。然后但是呢，她自己又不甘于被定型于 所谓的云式唱腔或那样的相同的歌路里面，所以他其实后来2000年之后，他自己甚至愿意花自己的钱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路线，包括说他其实也出过翻唱专辑，把一些经典的歌，他甚至把林强的向前走都改成爵士乐版过， 嗯， 对，然后甚至他会去唱琼瑶的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啊等等的，然后甚至像前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叫做《奇迹》，他跟陈建奇合作，然后那张专辑就是他要表现的东西就是弦乐， 嗯， 就是陈建奇跟他就是弦乐，然后他的歌声那个就是精彩无比啊，那个标示出一个台湾在从80年代以来一个唱片工业的一个，我们以前会认为啊弦乐很煽情啊撒狗血，没有，那张专辑就示范了什么叫做有质感有品质而又不流俗的所谓弦乐的编曲是多么的厉害。 嗯， 那18年呢，许茹芸继续跟陈建奇合作，然后出版这张专辑叫做绽放的绽放的绽放，然后还是延续那样子的一个用所谓这些国语流行唱片过去非常好的工业的专业的制作人跟编曲去打造很特别的一张专辑，有各式各样的曲风，但是我今天选的一个还是延续前几首歌的那样子一个气质，就是很简单，配器很简单，还是只有钢琴跟弦乐，嗯，然后许茹芸的歌声。前面这几首歌其实都是希望让大家听一听这些资深女唱将的名号不是叫假的，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声音在其实同样都是以钢琴为主导的编曲中去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嗯，我们就来听看许茹芸这首歌《题外话》。 个人来花钱。 间很难，在第一眼我就明白，过去无数次心扉痛彻，只是题外话，不是永恒。不怕拥抱会害我们失态，每当辉煌紧要的爱，剧情不曲折怎么能展开？感谢那些题外话提醒，是他是等我慷慨。 这是许茹芸的最新专辑当中这首题外话，也是好好听的一首歌。 嗯，然后这个也牵扯到那个最近几年这个女歌手最好的好朋友制作人应该就是陈建奇吧。 嗯， 因为我们刚才还聊到 对 那个建奇真的是他真的可以抓住这些女歌手的那种心里面很私密很幽微的那样子的情感，然后透过这种不是那么煽情或强烈的方式，又能够很完整的表达出来。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很多女歌手很喜欢找建奇合作的原因。 嗯嗯嗯，对啊，就是如果说什么八九零年代是李宗盛的话，完全不一样风格。然后建奇是女歌手的好朋友，包括下面这个金曲歌后艾怡良，她的新专辑也是建奇他制作的。 对，然后而且对这些女歌手其实都风格都不是那么相同，都有一些些微差，但是建奇都可以把他们掌握得很好。那下面这首歌艾怡良的去年的新专辑里面叫做 Forever Young， 也是建奇制作，然后是一样是很厉害的弦乐，是罗恩妮的弦乐，那个同样是钢琴跟弦乐，但是 Forever Young 这首歌因为艾怡良的创作风格跟演唱风格 很强烈， 很强烈，这是一首听似沉稳平静，里面是波涛汹涌，而且是那种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世界的一种期许跟那种很矛盾复杂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首歌。 对，我跟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要讨论他，就觉得艾怡良大爆发，他的词曲的这个质量都好惊人。 是， 而且 这张专辑这个还有很奇怪的名字，叫做这个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其实是在讲生死或者是存在或离开这个概念。那我还蛮建议听众这张专辑其实是首尾相连，就他的第一首歌叫玻璃心，然后最后一首歌叫做 Forever Young， 我建议大家其实这两首歌可以连起来听。玻璃心是艾怡良等于是他在陈述自己这个31年以来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然后 Forever Young 是在不停的告诉自己莫忘初衷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这张专辑是完全很有概念，然后是首尾相连的。 嗯，而且词曲都是来自这个歌手本人自己创作。我们来听一看 Forever Young。 在 的是双眼无情吗？无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啊。来吧，再重来一次，我都会没有明天，都会活着找到你时间啊。 是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听到这个钢琴跟曲也同样是这样的组合， 嗯， 然后就是百转千回的那个情绪从， 对，而且其实 Forever Young 是一个老梗老词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常会，应该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应该说不定有人什么毕业纪念册啊，或者什么这种留言都会，最后写一个人。Forever Young， 因为有一首歌叫 Forever。 对，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哦，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有点用烂的那种所谓，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热情或保持初衷这样子一个用词。但是 我觉得艾怡良用这个老词，然后用这首歌，他告诉你，要能够达到这个很简单的所谓口号，其实要付出多么深刻的代价跟力气，其实才能够稍微的趋近一点所谓 forever you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这个 很惊人的， 对，就是这个在年纪渐长的人听来是这个感受会更加深刻。 嗯嗯嗯， 对啊。 而且你就想说他的各种，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从选秀出道，然后可能之前出了三四张专辑，然后但从这一张你就会听到他的那个成熟度跟他看事情的方式，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在一开始也许是因为他毕竟是选秀节目然后得了冠军，应该说他看起来好像要开始一帆风顺了，其实并没有。对，那而且刚才跟光夏聊到，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看到的歌手是这种，他每发一张专辑或没有一首新作品，你就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在成长。他从现在为止发四张专辑，虽然他在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拿到金曲歌后，但我认为他现在这张是他目前最好最好的一张，那个爆发力跟成熟的那样子的情绪跟品质是超越他之前所有的作品的。 很值得期待艾怡良。下面这个歌手也是，如果说要有一个世代的有某些声音音色是很多人都喜欢或模仿的，就是蔡健雅，他也是很有自己特色的。 是，对，你看这个18年底是多么可怕的， 真的。 对，所以一张一张都是真的都是天后级的这个女歌手。然后蔡健雅在去年也发表了新作，那一样有一个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名字，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哦。这个其实是周耀辉帮蔡健雅写的一首歌，也是歌名也是歌词。那其实简化来讲，其实就是要拥抱这个世界，要以比较明亮或者是晴朗的心情去拥抱这个世界。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其实你听蔡健雅过去几年来专辑会稍微有点感触，因为他的前两三张专辑其实是相当的算是黑暗跟深刻，因为他不停的在往他自己的内心一直挖掘，一直我觉得有点剖心挖肺式的那样子的一个呈现。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点点反向的，因为我不晓得是他觉得他挖自己实在挖得太深了，有点对那个实在太痛苦了，所以也许他想要重新的回到一个比较早期一个比较明亮的开朗的自己，想要去拥抱这个世界，所以这张专辑的风格就会跟前几张比较不太一样。 没有人愿意啊 跟未知对谈，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多过花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人为我，闭上眼睛唱着感谢这一生没白费，是我已出发在旅程另一端，走在人群中特别孤单，这个错误的安排不需要重来，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曾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 的门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感谢这一生没白费我会留下什么请替我保管哦别不舍得 Who a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我是被疼爱的我会好好的得到你的祝福我不想哭我会去遍大海不由无虑去爱像尘埃自由自在我在那一片大海告别了感慨 So good night Goodbye 蔡健雅的最新专辑一首歌叫做遗书也算是专辑的一个主打的概念之一 对所以这个虽然歌名听起来很黑暗但其实是一种他改用一种比较坦然跟乐观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世界就是你其实如果很可以很坦然的所谓的交代你的身后事的话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大家觉得好像很避讳或者说好像有点悲观其实这首歌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反而是去面对 是的 觉得这些女歌手都好惊人哦从我们刚刚这样一曲一曲听下来等一下还有更多很精彩的 是 下面这个关凌芝的作品 对这个稍微转换一下这个声道就是变成这是一首台语歌那关凌芝也是一个资深女唱将了对但她多半都在所谓的 pop 里面演唱然后她之前出了一张客家的比较偏向爵士乐的专辑然后去年呢她很好玩因为关凌芝常年在 pop 里面演唱所以她什么歌都能唱然后什么声道就是英文这个粤语台语客家话国语她也都能唱所以她在去年她就出了一张台语的全台语的爵士专辑叫做绝好就是英文就是 Jazz is good 然后这张专辑的乐手是吓死人的的台湾的黄金级的爵士乐的阵容这个钢琴是许玉英然后吉他是苦瓜老师然后鼓是李守信然后贝斯是金木一泽等等的还有一大堆的客席乐手来支持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全明星级的爵士乐的制作阵容 我们就来听关凌芝演唱这首诶安内丢 好啊 给你看吧甘愿甲欢喜不免赚偌多咱到用就好啊天放落来我也袂反悔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阮永远拢会伫遮安尼就好繁华 世间来来去去，我有你在身边，想要对人讲，世界我上好呀，千金万金也买不着。 大家有点谈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关凌芝的作品《安奈丢后》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台语时间。 嗯， 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叶云平是我的学弟。然后我们刚刚有交换一下，就说因为建奇也是淡江的，小虎也是淡江的，所以我就问叶云平说，他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也认识建奇？然后叶云平竟然说他跟叶云平啊，他跟建奇组过团，练过一次团。 我就说你不是组，没有，并没有组过团啦，就是 你竟然可以跟陈建奇组练团。 那时候没有，因为对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建奇那时候在淡江时代很红，对，刚才我跟光夏聊，他几乎是淡江校园里面大概算是最有名的 键盘 这个键盘手吧，所以他嘎了无数的团，然后他不止嘎淡江的团，那他也常常跑去台北的那种像 Easy Five 这种地方去做场，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就是很认真的在玩音乐，这样对一个大学生来讲好像不是太好。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成绩也不差，是不是？ 这个我 要不然他现在就是怎么讲？我是说他很有数字感，他好像念会计系的吧。 我忘了，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你只要在淡江那种想要玩乐团或什么的，就是都会恐怕都会认识这号人物，然后他可能都会，然后他人又非常好，就好像无论谁找他，他都愿意去帮忙去玩一下或去跑一下歌，对，所以就是有过这样的机会而已了，对， 所以淡江其实我觉得有当时非常多有趣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淡江的所谓的玩乐团的风气很盛， 像前的交工乐队的前身衍生印象，就关子音乐坑， 对， 就是像声响他们 是 也都是那前后的时间的， 是对啊。 好，讲完了我跟叶云平我们的那个缘由之后，现在再回到女歌手的2018推荐。听完关凌芝之后，我们要听就是黄飞的新作品。 对，那黄飞的这首新作品呢会吓到大家，所以我建议先听歌。 好， 再来听听说。 所以才如此快乐，一点都不寂寞，忍不住要唱。 时此刻马上分手，永远都不要再回头。河里石头爬上过，坡上面长满星星，开出花朵，每一朵都有话想说。也请你唱首颠倒歌，说你的心里没有我。每一次见到我都皱着眉头，从来不想与我牵手。有话就说，说，尽管说，说你没有我日子多快活，就像我从不记得你曾爱我，所以才如此快乐，一点都不寂寞，忍不住要唱歌，唱这首颠倒歌。想对你唱首颠倒歌，见到你我就难过，多希望此时此刻马上分手，永远都不要再回头。多希望从今以后直到永久，你不要紧紧抱着我。 听到是黄飞的作品《颠倒歌》，刚初听真的被吓到了，想说：“哎，这是哪个年代的？” 对，而且不是进入台语， 加上国语。 对，然后对，所以我在选这个歌的时候，觉得实在很有趣，就是、就是黄飞的新专辑，那当然大家就觉得都是台语嘛。那也的确，黄飞的这张去年的新专辑也整张都是台语，只有这一首。这一首同时也是黄飞这个人生第一次唱国语歌， 哇， 然后就玩得这么凶。 就是那个曲风非常非常的容易辨识，就是 对，其实就是那种三四零年代上海的那种周旋那样子的曲风啦。那这其实是一张概念专辑，那其实这张专辑很有意思，真的还蛮值得专门花一个时间来介绍，因为这次黄飞就是他们的制作团队，那尤其是伍雄老师有参与，然后他们就是从1940年代开始，每一个十年他们会创作一首他们自己认为去符合那个年代气氛的歌来让黄飞演唱。当然绝大部分90%是台语，那除了40年代这个时空的设定，所以他们就设定了周旋，上海周旋这样子的一个歌，然后来让黄飞唱。然后我也还蛮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对，就黄飞穿旗袍啊什么的，然后而且不只是好像有点颠覆，这支 MV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所谓对于当时社会或甚至有一些政治性的隐喻啦，这个就看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那个时空背景设定在1947年。对，然后很有野心，很有想法的一张概念唱片。那我觉得黄飞这样子的一个也是资深女歌手，跟她的唱片公司愿意做这样子这么新鲜的尝试，是很令人家觉得惊喜，而且非常值得鼓励的。 好像也许听一张专辑就在听一个不同的时代的， 是而且这个时代是他们甚至写到未来去了，就是什么写到2050年，他们觉得2050年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曲风或歌路，对，很有趣的一张唱片。 嗯嗯，听完黄飞之后来听就是江蕙仪。 对，是另外一个台语的女歌手，那其实不能算是新人了，她已经出过两三张的唱片。那江蕙仪是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台语女歌手，然后她其实最早是从这个电视台的台语的选秀，台语音乐的选秀节目出身的，那他也拿到冠军，然后他有一副非常浑厚然后扎实的嗓子，然后他一开始也唱了很多的所谓的电视本土剧的主题曲，然后但是他后来跟这个制作人荒川亮合作，然后把他的唱片他都弄得有一点点都会的爵士的这样子，很舒服的这样子一个曲风，等于有一点点像我们前一个小时听周蕙啊、陈洁仪那样子的一个曲风，只是把它用台语来唱。然后江蕙仪的嗓子非常好，各位可以想象是你能够拿到那种台语歌选秀节目的冠军，那个功力不在话下，然后他又愿意去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尝试，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他。然后他去年算是他自己某种程度的单飞吧，然后他自己独立全专辑自己创作，词曲都是他自己创作也制作，然后跟他的乐手的朋友一起编曲，自己独立出了这张专辑叫做楼雷，楼雷就是台语瓜牛的意思，我觉得又跟他以前那样比较偏爵士的东西又更不一样了，这我非常欣赏他。 我们就来听江蕙仪的作品。 拍到我的行李要来去，找一个原因，找一个意义，走过寒天，闻到花香味，找一片白云，我要问你，天顶实在什么模样？大家拢在你思梦想。找一个原因，找一个意义，走过热天，闻到雨水味，找一只鸟仔，我要问伊，你会想到哪一条？ 我们听到这是张慧仪的作品《裸雷》，就是瓜牛的意思。然后这也是叶云平很推荐的一个女歌手。 对，对，因为刚才跟光夏聊到，就是像张慧仪这样子的一个，她现在算是晋升所谓创作，台语创作女歌手的部分了。那她的东西，我会觉得比较担忧会被可能主流的人会比较不注意到， 也包括 不那么台语，然后 对，不是传统台语的那种抒情歌曲的路线。但是呢，可能所谓的独立乐圈的人可能也比较不会注意到，因为你说他要有多么奇特的曲风，或者是那种所谓他也不是电音，也不是嘻哈，他也不摇滚，他也不民谣，对，也不是独立乐圈那种会去主动注意到的。所以但是他又是他的创作又很有他个人的想法跟意识，因为他包括他的歌词的创作，包括他写瓜牛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就是其实比喻在比喻一个人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再努力的，我相信听众都熟得不得了。但是陈绮贞的去年新专辑其实跟过去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从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那种自传式的，或者是那种文青女教主带领大家的，她自己也开始说她要开始做一个观察者，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她开始比较把自己的位置移到旁边一点，然后也许用一些甚至不是自己的故事，有一些架空的幻想去开始做歌。那我觉得这首观察者在曲风上其实回到她很早期的比较素朴的面貌，就是也是小虎的木吉他跟陈绮贞的歌声一样，还是很好听。 来听你看咯。 你依旧为人复仇，沉默赏心悦目，你哼着歌困在绿灯前的冷气房车，冰凉的沉默让你放松，热闹的社交却让你词穷，还有什么规范让我们受困其中？那年亲爱的摇滚乐队，一个漫长的夏天，我们喝着啤酒，感受着每一阵风，你留住了一天，留住了一天，我默默看着我们为一首歌用心地唱着，唱着，唱着，唱着。记得穿着制服骑着摩托车，经过隧道海边星空下的离别，青涩的心碎和挫折，用吉他写下孤独的歌，孤独的歌。啊啊啊，你离开往前走，是想念着我躲开不回头，却观察着，观察了悲欢，观察了离合，看见你哭了又笑了，放下了却拥抱着，拥抱着。你走着，我写着，我这笔哼着歌，不奢求用摇晃也唤醒世界，用冲撞无法让天真永远，就算伤口不能愈合。 你离开往前走，却想念着我躲开不回头，却观察着观察了悲欢，观察了离合，看见你失去了又得到了，或许感动着却不知所措了，我哭了又笑了，愤怒了原谅了，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关上灯音乐声却响起了，房间里只有孤独成歌，又是漫漫长夜，无声的捕捉不到灵魂的骚动，回忆还活着，活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听到这是陈绮贞的最新作品《观察者》，然后这也是应该是说她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创作的开始。今天叶云平带来这些很精彩的歌曲，然后从我们已经听了好一轮，就觉得这些女歌手都好强烈，不管她们是在巅峰在爆发状态，还是他在收敛，还是他在转换的状态，你就会看到好像是一个人的人的生命其实是如此的丰富，有时又是颠沛。 对啊，就是对，真的很老套的一句话，就是真的是各自精彩。在这些女歌手当下的这个生命阶段，我们等一下会听到更年轻的一些女歌手，她们那种雄心壮志刚准备要出发，或者说这种走到中途或走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音乐跟生命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都真的很精彩。 好，我突然想到身为一个女歌手， 对对对，我刚才讲到其实光夏也是去年的歌手， 开玩笑，有时候都会忘记。不过因为那个就是会想到很多东西，就像我跟叶云平说，我前阵子去看，我有跟听众推荐过，就是知更刘廷佐他的在女巫的现场，然后看到他弹吉他样子，就让我想起了我熟悉的某个朋友好友的20年前的样子，就会觉得我是在这个时空吗？我是不是其实是在更久远之前的时空，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可是那种感受是，我不知道，回去还做了一些梦之类的，就是对啊，但是就是看到这些年轻创作者都会觉得好高兴哦。 对啊，那种感觉是那种既感动又惆怅，就是你看到一代一代的那种刚刚出来然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种眼睛里跟脸上的那种光彩那真是发亮的。 对， 然后他们完全无所畏惧的在舞台上尽力展现自己现在所想要展现的东西。但是你其实看过太多这样子的人，但有些人后来很好，有些人后来不好，你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又那个惆怅又从这里来。 你说的是郑姐，你把我心里想法想出来，就是因为生命波涛其实是你会看到接下来变化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但是那一刻出发之前， 对， 非常美丽， 真是光亮，真是那种光辉是笼罩的， 真的耶。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然后叶云平会在我们介绍一些很精彩的2018的女歌手的作品。 欢迎回到鱼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声音纺织机，我们的音乐包罗万象，有各种。应该是说，有些人是我知道听爱电台，就是大家就比较往 classical 方向靠近。可是，我们在这个节目有机会让大家听到各种不同的，也许是实验的、古往今来的，或者是正在发生在台湾或华语乐坛的一些音乐的现状。然后也很感谢每次叶云平都会带来这些新的音乐，让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很精彩的女歌手的在2018年的作品，下面这个是一个女歌手陈宁儿，她也是很被看好的一个歌手。 对，这个也是台湾流行乐坛一个很优良的传统吧，所谓这种比较偏民谣类的这个创作女歌手。那前一首放陈绮贞，那接着就是其实陈宁儿也是我想不能说接续陈绮贞这种路线，但是风格有一些相近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歌手，她是很被看好的。而且因为她是从香港，她其实是香港人，然后又在国外念过书，所以她其实是粤语、国语、英语是都可以互换的使用。然后她去年出了她第二张专辑，叫做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我自己听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跟陈奕迅合唱叫做一秒。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在写去年离开的卢凯彤。但其实后来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创作的起源其实并不是因为卢凯彤，是因为陈宁儿目睹一个车祸的现场，然后这个车祸的人很快就走了，所以他觉得生命的短暂跟意识哦，所以写了一秒这首歌。但是尤其他跟陈奕迅合唱，所以还是会让人联想到卢凯彤。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歌。 我们就来听陈宁儿跟陈奕迅的合唱一秒。 召唤你的 就放下了负担，请不要有遗憾，我的爱。 是陈妮儿跟陈奕迅的演唱的一秒，这是陈妮儿的新作品，真的就如同岳云平所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女歌手的年纪越往年轻一代推移了。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这个类似的话题， 对，就是关于这种，对，而且该跟光夏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关于这种年轻又有才华，而且在台上是会发光发亮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但是其实开始好的开始很令人羡慕，但其实也是另一段旅程或另一段磨练的开始。对，那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需要很多学习的时间跟学问的。 就想说，我觉得人生后来你会发现，人生不是只有音乐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到你最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陪伴你还是就是音乐。 对，这个事情真的说起来很玄妙。这个不管是会创作的还是不会创作的单纯乐迷而已，就是像光夏说的，相信有所谓音乐之神，那个音乐之神总是会在你觉得最无感或最沮丧的时刻，他会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出现，然后在那个当下拯救你。对， 大家应该了解我们的意思。我两个好，下面要听到的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新生代女歌手。 对啊，这也是我最近很欣赏一个女歌手，叫孙盛熙，然后她其实是韩国华侨，然后她也是选秀节目出身的，然后但她其实并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但是她也是那种我很喜欢看到像艾怡良这样，她就是一步一步，每一张专辑，每一张新专辑都比上一张专辑要进步，要精彩的这样子的女歌手，而且朝向全创作女歌手的方向前进。那她在18年其实出了两张专辑，创作力非常旺盛。一张叫女人，一张叫西游记。我们今天要放的是西游记，这张专辑里面一首歌叫做梦游。孙盛熙也是差不多各种曲风都能唱，摇滚的、爵士的、fusion 的、R&B 的。那《梦游》这首歌是，也是一点比较 urban， 然后比较慵懒的，然后用一些电子的声响，然后配上一个我特别推荐大家等一下要注意听的许玉英的钢琴，配在这种比较 urban 的曲风里，然后他的钢琴真是精彩。 哇，好，我们来听听看吧。 在梦乱，多么不甘快乐。新衣服也不喜欢，就垫在沙发上，连自己也丢掉。离开，我只想离开，这一座城市做不到。欢笑都只是假笑，这一种感觉很不好。男友他曾说带我去走走，可从来等不到。是否该来定个机票，背包护照准备好？烦恼在脑后，眼前的 view 让我享受，不用人陪，只需要我最爱的音乐和耳机。边走边喝也无所谓，别等着歌，走走停停，发现你只猫咪的咖啡厅的那瞬间找了眼睛，在办公室里 孙盛熙的梦游，好听耶。 嗯，对，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孙盛熙在这首歌里面那个声线诠释的方式，就是对这种这么年轻的女歌手，然后对于这样子的歌诠释的功力非常好，然后再加上编曲里面许茵茵的钢琴，我觉得是很画龙点睛的，这个不时的垫在后面，有时候又跑出来一下，就是很厉害。 嗯，好值得期待哦。然后下面这个歌手叫 Karen CC， 对，这个通常不会是我听歌的首备范围，但是对，有一次不小心，我已经忘记在哪里听到，我有点被吓到了，因为Karen CC 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凯伦，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 ABC 哦。然后这个小女生，我看资料，她好像16岁就被唱片公司签约，然后就是以一个全创作女歌手签约，然后她后来好像也帮那个 Hebe 还有蔡依林都写过歌，然后去年她20岁，她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像我们前一首听到孙盛熙那样子，就是他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主流，就是舞曲啊、R&B 啊、Funk 啊。有点慵懒，然后又兼具动感的这样子的一些曲风都混合在一起。然后让我吓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比较偏主流的曲风，然后 Karen CC 的声音真是好的不得了。那个20岁那听起来真不像20岁的声音， 真的 哦，而且他的词曲编曲的功力也非常的成熟。哦，就是令人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是 很惊艳， 啊，好可怕。对， 拜托，我发现他们什么都看 YouTube 学的。 好吧， 真的耶。我相信很多人会赞同。 不管途径如何啊，反正就是我们听众看看结果。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二十》。 到底开到几点，人们真实心生日蛋糕蜡烛没电，But I'm still the same。 多少次听到对话的意见不够好，没逐渐长大一点，有时候会真的进心里面，我谁说我一定要完美无缺，是无也是让我有完整一点，不哭是看不见，固执的我按着琴键，脑子却没电。 这是 Karen CC 演唱的这首叫做苏醒，哇，词曲演唱都是他自己，然后连编曲都是他，20岁而已， 就是，对，然后他其实好像，我也是看资料，他20岁之前其实已经先在韩国有韩国 的唱片公司听到他惊为天人，所以已经先找他出了英文的 EP， 所以其实这个的，去年这张专辑还是比较后面，是对，就20岁。 哇，一开始就听到他的那种烟嗓的感觉。 对，就是当然现在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或者是唱腔，其实是蛮受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像9M88这个很红的，也是比较偏向爵士啊，比较或者是黑人这样子 的。 对，那其实可以想象的出来，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表示这些年轻人也往这个方向发展，也表示说他们一直在挖老的东西。 老的素材，然后结合自己新的诠释方式。而且像 Karen CC 有这么得天独厚的嗓音跟优异的这个音乐才华，这个未来是不可限量。 对对对，加油加油！下面听到这个女歌手是瑞玛西丹，她我们本来知道她是个演员， 对，这个我也是不小心，因为觉得啊，演员，因为她才拿到那个金马奖跟好像台北电影节也是嘛，都是最佳新人，然后她也是一个很优秀的 model 跟主持人，所以就觉得哦，也许唱片只是就是这个演艺事业其中的一块拼图，把它补起来而已。但是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下听到他的单曲，觉得哇，这个哇完全是超乎我原本的想象。然后而且几乎专辑里面的歌也都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对，就会觉得哎，这些人真是到底以前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出一张唱片就把我吓死人这样子。 我们就来听瑞玛·席丹的作品《苏醒》。 我被软弱袭击，能否用你的爱包围我？我往时间一看，看见了你，你把破碎的我变得美丽。我的心被撕心灵魂呼吸，我想要听见你温柔声， 席丹的作品《苏醒》，然后他也是很让人惊艳的一个演员，然后也是一个歌手。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这样子从开始听到现在，真的很完整的介绍了。 老中青， 干嘛？我不是要这样讲，我意思说，在去年度表现非常杰出的一些女歌手，他们的新作品。对啊，其实你自己最有认同，该不会是第一阶段的大人味吧？ 当然， 可是就是总是可以看到年轻创作者的新的那种眼神中的光芒，就是让人好高兴。 就是不管他们演唱的曲风或者是制作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听到某一些歌，不管它主流非主流，你虽然这样讲很抽象，但是你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些歌里面 是有光，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你就感觉到那个东西，这首歌是，或这个人是有未来的，然后或者是令人期待他下一步的，对啊，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感受得出来。 非常感谢叶云平今天来节目，就是农历年前的一发，然后来春的时候要赶快再来，还有什么可以，你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去年大概还有三分之二的专辑都还没听。 好啊，那我们下回见喽。 好， 好，也祝福大家新春愉快。哦，下礼拜还有现场了，对啊。 是是是，大家是先 保持收听， 对 对对，好，拜拜。 拜拜。Suddenly there's a spark Bad day Good day I'll be there Anytime My day Your day It's a different way to s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what a day. Have you heard the shivering of your heart when they tell you that you can't go far? Have you felt?The warning when it quiets down Telling you the pain might be too strong Lost in time And now I'm in the dark But you're here Suddenly